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珠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张大千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是在国内外都具有典型性与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他不凡的人生经历与卓越的艺术创作为世人所瞩目。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四川博物院荣宝斋共同举办的张大千艺术展，展出了100多件套反映张大千一生不同历史阶段以及艺术巅峰的经典代表作，其中包括首次全画幅展出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纵3.45米横9.25米的临摹晚唐劳度差斗圣变图轴，和其收藏的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陈洪寿以及清初四僧之一的书画家石涛的重要古代绘画珍品。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解读国家博物馆之张大千艺术展。 诗情画意电波相会，书林翰墨锦绣文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通过刚才一个短暂的片花，相信大家已经了解到了今天我们将推开哪一扇文化之门呢？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儿啊，是跟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有关啊。我们说的是张大千先生，最近在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张大千艺术展。那我们知道张大千先生是在国内外都具有典型性与影响力的一位艺术大师，更是被西方艺坛赞为叫做东方之笔，所以他的这一次艺术展出呢，真的是受到了业内以及我们众多的书画爱好者的关注。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几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家博物馆张大千艺术展的策展人郭怀宇先生啊，欢迎郭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就是我们北京画院的著名画家卢平老师，卢老师您好啊。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的身份变了哈，是一个策划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广播当中哈。 对， 刚我还着急呢，我说赵亮为什么没把我介绍出来呀，今天呼之欲出了哈。应该说新年第一次跟大家在打开文化之门当中见面哈，这个选题来的有点晚。但是呢今天是绝对重磅级的哈，大家不听有点可惜，所以一定不要换台哦。 对啊，今天我们说这个张大千先生的艺术啊，尤其是这一次他的艺术展。我先说说我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因为我很遗憾没有到这个展出当中去。其实我对张大千先生的艺术，我是真是一个怎么说叫棒槌啊，我是不一点都不懂。但是呢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了解过一点，就是算作叫文艺常识吧，知道一点点，就知道张大千先生特别有个性啊，他的画有个性，他是人有个性。首先一个性大胡子是吧， 而且 是年纪轻轻就留了这个就是美髯公啊是吧，这胡子特漂亮。然后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黑胡子变成白胡子了啊。这个美髯公非常非常的有派头啊。这个 就是跟我对张大千先生这个全部的印象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三位，这都是咱们的业内人士啊，尤其是这个请到了咱们这一次啊张大千艺术展的策展人郭怀宇先生啊， 郭老师。 哎，咱们闲言少叙，先请郭先生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一次的艺术展是怎样一个契机，或者它有它的内容和它的特色啊，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呢，自2011年开馆以后，有计划的按照我们一个建馆的这个方针吧，叫历史与艺术并重。那么我们就举行了一系列的20世纪艺术大师的展览，系列展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举行了潘天寿、李可染、黄胄先生的展览。最近我们又举办了这个李可染先生、关山月先生，哎，和这个张大千先生的这个展，这个个展，都是要把。就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大师介绍到国家博物馆来，让广大观众看到国家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殿堂，历史的祖庙，同时呢也有很好的，它也是一个艺术殿堂。这次20世纪张大千艺术展呢，主要的展品来源于三个地方，一个是国家博物馆，一个是四川博物院，一个是荣宝斋。那么我们知道呢，之所以用选了大量的四川博物院的藏品呢，是因为张大千的两位家属把张大千留在大陆的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捐赠给了四川博物院。是这样的。国内呢另一个收藏张大千比较多的地方呢，就是吉林博物院和这个荣宝斋。那这次荣宝斋借给了出借给这个国家博物馆这一个展览华山云海图，也是荣宝斋的这个镇店之宝了。 也就是说这一次其实华山云海图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哈。 对， 是 第一次首次公开。 首次公开。 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展出哈。 华山云海图是展出过的。 展出过的 。对对对。但是它就是曝光率的不是太高。而且保价是极高的。这是本次展览最保价最高的一件作品。 没错。这个之前刚刚在片花当中大家也提到过哈，有一个叫做全画幅展现的这个临摹敦煌的这个。 那等会儿这个。 来来你念一下。 不是不对。 你能念顺溜吗？ 这个名字真是非常的拗口啊！我这看这名字没看明白。 来，3、2、1，来。 首先，临摹这字儿对哈？ 不是，对后边。 晚唐，这是17对哈？ 你能不要那么慢吗？我让你一口气顺下来。 劳度差，斗胜变图轴。 哎， 这个是。 看来你这个重音没放错哈，劳度 差 顿号 啊， 斗胜变图轴。 啊，斗胜变图轴、 哎、 啊，什么意思？先解释解释这名字什么意思？ 怎么感觉像圣斗士呢？ 对，真是这个外行啊，真是听不懂啊。我们请卢平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哈、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先讲解一下。 它实际上这个画啊，它其实古代的很多那个壁画啊，它都是一种故事。你比如说这个历史故事啊，或者说是宗教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宗教的故事。 对、这个其实啊，这一次是从四川博物院专门请来的哈，就是一上来在这个张大千的这个画展的这个大牌坊的后边，就是这样一幅特别长的一面墙啊。 面墙。 我因为我去现场啊，跟卢老师一起去看这个画作的时候，很震撼，真的很震撼。我觉得有必要让郭老师来聊一聊哈，就到底他画了一个什么内容。 这件作品呢没有到北京来展过，四川博物院曾经展出过很短的时间、这是张大千在1941年到1943年临摹敦煌时期最大的一件作品，现存最大的一件。在这一个时期呢，他一共276件创作。临摹作品。 276件 、这是最大的一件。这是一个敦煌莫高窟，应该是196窟，196窟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它讲的呢是一个佛教的叫经典的一个故事啊、主要是讲两个人啊、两位圣人吧啊、一个叫劳度差，一个圣呢，这个圣是谁呢，就是叫舍利弗 啊、 他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了。那么斗圣变的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两个人在斗发。佛教故事里呢，有一个人叫须达，是一个忠信于这个想推广佛教的这样一个居士啊，或者一个这个当时的一个人。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佛教传法呢建一些建筑。然后当时有一个外道，所以称外道，就是这个劳度差。劳度差呢就来干预。 是劳度差是个人。 劳度差 啊， 对， 一个 就是一个神秘。 我一般称他为外道。 外道 就不信佛教的人。 哦。 这一方面 啊、 一个代表。然后呢他做了一些这个 这个法术吧，来阻挡这个虚杂建造为佛传法的这个道场。这个时候呢，这个佛的弟子舍利弗呢就来跟他斗法。这个劳度叉做了一个术，树上你这个作品上面有一个怪蛇，很恐怖的，很生动。然后呢，这个舍利弗做法起狂风，把他做的这些障碍啊都要吹倒。 就是你出招，我 接 招。 对。这件作品呢是晚唐时期的，可以代表这个张大千在敦煌所临摹的最有典型性的，因为他临摹的基本上都是唐五代时期的壁画啊。内容最复杂，场面最大，然后用色最鲜艳的一个经典时代的作品吧。 对，而且我当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有个最大的感受是，哎，为什么这个人物啊，他的眼睛没有眼珠？这个很特别啊，因为我们看古代人物画，可能很多都会看到他这个很惟妙惟肖的眼珠哈，这个为什么没有呢？ 对，这我也是， 就相当于没开脸儿，好像感觉啊。 对，我刚才讲过嘛，就是他1941年到1943年，他2年0.7个月在敦煌。这个临摹实际上呢他并不全在敦煌，他冬天的时候天太冷了，他又去了这个青海，到了西宁，雇一些工人呢，如何如何。他实际上临摹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三组人，他自己带着学生和青海请了一批喇嘛，然后还有一组呢在准备这个画布啊颜料，这样他们是分工同时在进行的。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还能创作这么多画，我们叫276件，就是说他没有时间把所有的画都画完。我们今天看到大量他存留下来的这个画稿半成品，或者像这样，或者像这个斗生变啊这一件，和这个西方净土变这一件，就只有极少的眼睛眉目没有画完的，这个都是他可能有待于以后他回到四川，回到成都以后再来进行下一步加工的。当然了，也有一些可能壁画本身就没有。它忠实于壁画的也有可能， 因为它时间太长了，太久远了哈。 对对对。 其实这个说到张大千在敦煌这段经历，我觉得卢平老师可以来聊一聊啊，因为卢平老师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哈，其实是张大千女婿的这个徒弟是吧？ 是是是。因为我是这样哈，我是1982年在四川美院毕业的，当时就是教我们那个工笔花鸟画的老师就是萧剑初，萧剑初呢是张大千的女婿。我是毕业以后呢，我留在四川美院留校有担任他一段时间的助教。所以说呢，我们在一起经常聊张大千的趣事。 这个来着了啊！今天这个上节目之前跟卢平老师聊了几句。卢平老师说他知道一些关于张大千先生的趣事啊，包括创作上面的一些译文啊， 还有生活上的一些译文，好玩的哈。 这些事情有一个特点，这是属于这个独家故事 揭秘， 对，网上没有， 对， 没有， 平时 我不知道。 所以怎么来说来着，不能换台是吧，锁定876对吧。咱们卖个关子，咱一会儿说啊，先来听一段录音啊。这个是当天这个展出啊，很多的观众， 我们特别在现场采访到的一些观众，那很多是80、90后啊，听听他们对于这个画展的看法。来， 好的， 来听一下。 之前不太了解张大千，然后今天看完展览之后好像多知道了一些他关于对敦煌壁画的复原呀、一些贡献，包括他的收藏什么的。我觉得还是看原作很震撼吧，就和在网上看到的完全的就不一样，可能了解更多一点，就去不了四川，那就在北京也能看到画，就很开心。 因为这么大的这几张以前没拿到北京来过，以前都是那个 在当地 对，小的拿到首博展过，这个最大的这个是从来没有展过的。 我觉得它虽然是临摹的吧，比如说敦煌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它真是技法非常的 太高超了， 对，很高超。我们刚才在讨论为什么经常有人说张大千是这种临摹非常厉害的人，我觉得他临摹谁像谁也非常的厉害了，就是把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很不容易。对，然后壁画嘛，他我们现在再去的话很多场景都是见不到的了， 对， 但是他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更多人见到，我觉得也是一种传播。 刚刚大家听到的哈，这一段是我们特别在现场采访到的一些80、90后的观众哈，他们对于这次看展的感受哈。其实说到了，刚刚聊到了这个敦煌的临摹，其实这段经历是一段非常有历史故事的。其实卢平老师对这段经历是非常了解的哈，因为张大千其实他当时去敦煌是有着很多发心的哈，本来是想在那儿待3个月， 对， 因为他不知道，没想过这个壁画会这么的多， 是是是 这么浩繁哈。 对对对，他开始也是特别崇拜这个敦煌壁画。 画，想去就学习嘛，去临摹，因为画家都是要临摹那个传统的东西。 对， 他就开始打算就三个月，这三个月就 他觉得就够了，够用了， 对 吧？ 他带着他的儿子、侄子，还有他那些学生， 还有带着妻子，我记得， 对对，还有他的夫人一块去的， 一块去的， 全家总动员。 对，但是他去了之后呢，他一看一进千佛洞，他惊呆了。他说哎呀，这个真是太伟大，他没想到有那么好，而且那么多这三个月哪够啊，这绝对不够。 对，其实你看敦煌石窟它是保存了4到14世纪，这差不多10个多世纪，1000多年哈， 对， 700多个洞窟啊，而且这个壁画是有4500多平米，彩塑就有2000多深，叫深哈，彩塑叫一深两深叫深，应该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说你想他这三个月肯定是不够的，后来就用3年是吧？ 对，2年0.7个月， 2年0.7个月啊， 他是这样，他得是到了之后，因为这个敦煌壁画也没人管，那个年代吧，也没有 战乱时期 他那洞窟里全是沙子，他还雇了很多人把那个敦煌那个库那个石窟里的沙子掏出来，而且路都断了，也没路，他还得花钱雇人修路，就这个工作他就做了5个多月， 是吧？这个基础性的， 对，基础性的工作做了5个多月。后来呢，他就是因为就是开始没有准备那么多嘛哈，后来他就是中途啊他回去了一趟，回到了青海，青海他准备一些生活用品啊，还有话剧啊，这些东西 长期在那驻扎了， 准备长期驻扎啊。他本来说至少他跟他那个夫人说这个至少得半年，后来半年都打不住，因为清理那些东西就花了差不多半年。 那我们说到这个到敦煌来做这个临摹的这个工作啊，我们先把上半段的问题抛出来。 哎，没错，这个问题还挺特别的。 哎呀，比较专业。哎，我是肯定要抄懵了。 但是我觉得呀，回答这个问题，咱有奖品吗？我先给听众朋友问一下。 有啊，我们从答对的朋友当中选择一位啊，这个幸运者来获得我们奖品。答对不容易啊，咱们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临摹敦煌的这个画作是在什么材质上作画 的？对，什么材质啊？听清楚没有？就是在什么材质上画这个画啊？有3个选项，A 是纸，B 是绢，C 是布。 我这对我来说，我都没想到啊，还有这样的题， 就是太简单了是吗？ 不是，我就觉得不是在纸上画是吗？ 然后你这个对，是纸上画应该是吗？ 不， 我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 也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给听众朋友回答 啊。 然后我们的互动方式。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啊，随时等待各位在我们的消息对话框当中啊。再说一遍这题啊，就是临摹敦煌这个画作是在什么材质上作画的？是纸还是绢 还是 布？ ABC 3个选项啊， 请各位写下你们的答案啊。一会儿 现在已经开始大屏幕上已经亮蓝灯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了消息啊，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到底谁答对了。好，接着往下聊啊。对，这个聊到的是这个临摹敦煌的这个画作哈，这次其实确实展出了不少张大千临摹敦煌的一些画作，而且其实对于张大千来说哈，这个临摹的功夫真的是我这一次看展览我才特别有感受哈。咱们这次的展出它其实分为几大板块是吧？这个郭老师， 没错， 介绍一下是哪几大板块？ 我们的国家博物馆做张大千这个展呢，不想把它做成一个简单的艺术家的艺术风格的个展，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把张大千放在20世纪中国的艺术史里看，他既是一个画家又是一个鉴定家，还是一个收藏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这样的复杂的一个身份。这样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在展览当中来讨论一下张大千的艺术创作到底的水平怎么样，他的这个创造力怎么样。 所以说实际上是从人来入手一个比较综合的定位， 对 是 吧？还是想希望给他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 所以这次呢，其实我们是分5部分，叫汲古德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还有大千师友以及大千用印啊，5个单元。哎，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哈，哎，照亮说一下，很多的听众朋友回答的是什么呢？ 大家答案还是比较统一的哈，除了这个字有写别字的哈，就是。都是绢啊， 绢 在绢上做啊，也有打纸的， 也有打纸的， 绢纸。 对， 哎，咱们什么时候公布答案呢？ 我觉得赶紧公布吧，哈。 赶紧公布， 公布还能说上两句是吧？ 但是就是没有人答对，你说是吧？好， 是吗？ 我们赶紧、啊。原来你也没有答对，对，你说的是 A 纸嘛，是不是？ 对。 但其实答案是 C， 是布啊。这个卢老师来揭晓一下，为什么是布？是什么布？来 啊，他这个张大千这个画这个壁画啊，因为他那个尺幅太大了，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纸，也。没有那么大的卷，它是用的布，它这种布呢，可能就是岁数大的人可能比较知道，它有一种咱们那个蒸馒头用那种屉布，就那个豆包布， 叫豆包布， 豆包布， 哦， 对， 知道， 它这个布啊，它也是找了请了一些喇嘛帮他缝，因为喇嘛缝的特别的细，都看不见那个针脚，露不出来，而且它那个布缝完了之后呢。他还得找人啊，就钉一些大木头架子，钉很多架子之后，绷在那个架子上面，绷在那个架子上面，还得要上面刷好几层胶，刷成三层胶，刷完胶以后，因为他怕那漏矾嘛，你换的颜色就从布里漏出来了。 就是说实际上它的密度还是太大了，是吧？就是说它太松了，就是让它紧一些才能。 它也不是咱们用的这种棉布，它就是那个老百姓用的豆包布。 所以它那个整个感觉啊，你其实看到整个大画幅的，就一面墙那个画作，它是没有感觉这个布和布之间有缝隙的。 对， 这就是喇嘛做的最好的。 对，喇嘛可以做的天衣无缝， 但是 它 需要花很多钱吧？ 花钱，一好像是大概一个人50银元嘛， 对， 五十元就花那个请了5个喇嘛，而且喇嘛还他们还能画，因为他们很多人画的佛像啊，画的壁画，喇嘛都能画画，帮他们一块画。他其实这个壁画很多大部分啊，人物都是这个张大千自己亲自画。你比如说有些不太重要的亭台楼阁呀，就是这些背景，很多他的学生，还有喇嘛，还有他的那个什么侄子儿子，跟他帮他一块画。 因为这个其实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对，他那个布啊，刷上胶以后啊，不能就直接画，还得用石头磨好几遍，磨的那么就是说就没有那么 光 滑。如果太光滑了之后，那颜色上不去，那线也勾不上去， 还必须要得粗粒的那个表面哈，才。上色， 对对对，颜色才挂得住，要不然它挂不住。这个 觉得真是挺唏嘘的哈。都说这艺术啊，这个吃功夫哈，这吃功夫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功夫，是吧？这时间您就 时间成本 就耗不起， 精力成本， 对， 包括钱， 对。他那画那画啊，就是一幅大画啊，至少有的时候差不多画2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小的也都在10来天啊。 这都算快的，而且当时他也不像现在有电灯，是吧？他也没有这个照明的时候，也不像拿这个手机哈。 他们都是早上啊，就是都是那里头拿个蜡烛，早上去进去，进了洞了以后，晚上黄昏了再出来。 好， 很辛苦的。 哎，我们上半段就先聊到这儿了啊，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说张大千艺术展，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采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非常难得啊，一见的嘉宾啊，国家博物馆张大千艺术展的策展人郭怀宇先生，你好。 欢迎郭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北京画院的著名画家卢平老师啊， 欢迎 卢 老师。 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聊了聊哈，这个关于张大千这一次的艺术展，还有他的在敦煌的这个临摹的故事啊。 对。 先来公布一下，我们上半段只有一位朋友答对了啊，这确实这个问题啊，也可以说是比较专业，也比较刁钻哈、啊。勇往直前这位朋友啊，他答对了啊，将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个小奖品。 嗯， 然后对这个问题还要做一个小小的说明是吧？啊，刚才那个郭先生跟我们说了， 郭老师对 啊，郭老师跟我们说了，就是 对这个张大千呢临摹敦煌的这些作品里呢，当然呢以这个部本的作品质量最高啊， 嗯， 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作品《劳杜莎斗圣变》就是部本的， 嗯， 最。非常经典的这个西方净土变也都是部本的， 嗯， 包括他经常曝光的一些这个作品，比如说榆林窟的这个梁国夫人像和这个文殊师利像都是部本的，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他的稿子或者说他的半成品呢也是在纸本和绢本上绘制的。 嗯， 当时条件有限哈， 条件有限，但是经典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部本的。 嗯，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次的这个画展当中，你看它是1941年张大千去的敦煌，到目前应该说有60-70年的历史了吧？ 是的。 嗯，然后你会发现依然那个颜色是那么绚烂，然后呢历久弥新，好像一点都没有变化。 是，这跟它使用的这个矿物原料有关系。 嗯，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嗯，这个矿物原料咱们卢老师来介绍一下哈，就是大家也很好奇，你比如说之前去这个看故宫的千里江山图，大家也会有感受，青绿山水哈，那个颜料是非常的珍贵和难得啊。这次张大千画的这个就是临摹的敦煌的这个壁画，也是这样的一些特别珍贵的颜料吗？ 是啊，它都是基本上用的那个矿物原料。矿物原料就是说咱们说的矿石里头那个磨得很细提取的、它不是现在咱们用的那个化学原料、所以说它那个一般矿物原料都是磨得很细的粉、然后对焦然后这样画，所以它那个一直保持很多年都不会变色、 对，上次聊这个千里江山图的时候就聊到哈，这个青绿山水的这个黄色啊绿色、它要经过矿石要经过十几天的沉淀，像沙子一样细到那种特别特别细的粉末、然后再对焦，所以可能这个颜料得需要1-2个月才能调制出来是吧？ 那也不一定，就是说他有卖了这种有专门做颜料的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没有吧？ 当时也应该有， 也有， 可是就是现在的工艺比那个时候更好 、就实际上这种技术是很早就有 就存在。其实啊，你看那个敦煌壁画，那石窟里的画的墙上，它也是用矿物原料就很早就有了。你看它那个差不多敦煌壁画都上千年了， 对， 它虽然也是。经过很多年的那个风化，它有些变化，但是它那个颜色只要就是没有破坏它，它还是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 这说到的是这个壁画的颜色哈。那接下来呢，在下半时段马上就要抛出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还挺特别的，我们会有奖品送给大家啊。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张大千画展，刚刚郭老师也说到了，不只有临摹敦煌的画作，这里边其实还有很多的是张大千自己收藏和自己创作的一些画，刚刚聊到了一幅哈，就比较珍贵的，很少能见面的，叫什么来着？ 金碧山水， 对，金碧山 水，华山云海图， 对，华山云海图，对，这幅画呢是这个金碧山水画哈，说到这个金碧山水画，这上面肯定有金色嘛，是不是？因为它整个黄金分割线，感觉都是用金色哈临摹出来的。那么下面这道题就出来了，来，赵亮提问， 就这个金色有讲究了啊！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张大千先生用很珍贵的这个叫做一些原料哈，就不细说了啊。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很珍贵的原料来创作。 也不能让你说就， 咱就说啊，这个金碧山水这个金色是怎么得来的？ 对， 这是 这个金色是什么材质做出来的？有两个选项啊，两个选项。 一个呢就是真的金是吧？ 真的是金， 真的是金啊， 就真金白银的真金啊。 哎，那么还有一个选项啊，是丙烯颜料。就是一种颜料， 对，一种调和的颜料，丙烯颜料。 究竟它这个金碧山水是不是真金做的？咱们问问大伙儿啊，看看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答案。 没错 啊，好，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啊，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的答案。 好，咱们继续聊啊。咱刚才说到张大千先生，这次的艺术展，刚才郭老师提到了，不光是他的画啊，还有他各方面的这个他的艺术造诣，我们都有涉猎啊。 没错 啊，这个您再说说吧。还有、 这个、 我刚才听那么多的内容哈、啊，比如还有大风堂收藏。 对，这个、大风堂收藏是怎样的？ 收藏了什么？ 对、 啊， 大风堂可能是他的一个画派是吧？嗯，张大千的画派， 张汉子他的哥哥共用的一个斋号， 叫大风堂。这里边都收藏了什么呀？ 大风堂的收藏呢，在20世纪中期左右吧，实际上是非常有影响的。因为张大千呢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收藏跟当时的这个一般的收藏家，比如庞元济啊，比如这个庞旭斋，比如张伯驹啊，都不太一样。他的收藏呢，实际上直接为创作来服务的。我们可以从他的画风的变化里呢，然后发现他的收藏跟画风之间变化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个单元里面有3件巨幅的这个石涛作品，可以发现，就是说张大千，以张大千为代表，或者说以张大千的老师李瑞卿，他的朋友可能上一辈的画家黄宾虹为代表，一大批的艺术家呢都是比较喜欢清初四僧，或者四僧以后呢，比如扬州八怪、吉林八家这样的作品，都是与清代主流的画风，就是四王的画风，有巨大的差别的。那么张大千跟张善子呢，不但收藏大量的这个石涛的作品，同时还出版，他在当时40年代、30年代就出版大量的这个跟石涛、八大呀这样有关系的画图录。那么张大千早期出名也是以学这个石涛出名，他不但学石涛，而且也做石涛的假画，但是有很多艺文是吧，可以骗过当时著名的鉴定家黄宾虹啊、陈曼丁啊，这样的，甚至骗过张学良是吧。 对，甚至好多人说他在国外拍卖的过程当中，还因为这幅画是这个仿品啊，还拍出了几百万的价格。 这样会有很多就是艺文趣闻是吧，但是能考证的实际上并不多。但是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呢，实际上也有，就是很多专家学者都觉得这一件可能是张大千的仿作。有一开8开的册页，最后一开，有一个松树，上面画了一个人，一个老僧坐在松树里。这件藏品呢，当年中国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巡回小组就认为他是张大千的仿作。 卢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 对 张大千何以有这样的高超的技艺，就是仿到说业内人士啊，那么专业的人、 还猜不到，对、 对 对，还看 不 到，这到底是原作还是他仿的呀？是不是？ 这事有点很神奇， 骗过了很多人的眼睛 啊、 而且甚至临摹到他们说是比原作有过之而无不及哈。 对对对，张大千呢，他特别崇拜石涛。石涛呢，他是清代的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是个和尚，别人称他为苦瓜和尚。他当年呢，石涛呢，他学那个就是宋元的山水画他学的非常的好。可以说就是说那个他把那个宋元的那些精华都学到手了。他有比宋元的那个山水画呢，他又画得更好。更好之后很多当年很多民国的很多画家都非常崇拜石涛，包括张大千他也是很崇拜。所以说他就潜心的临摹石涛的画他作画呢非常专注。非常专注的话，因为他那个临摹那个他就是一定要求真求就是或每一笔都是他不加进自己的东西他其实我觉得他张大千他开始他临摹石涛的画他并不是说要仿一个一模一样拿去卖，拿去骗人。我觉得他不是，因为我也是个画家，我知道就是他是学习，专心的学习这个 先从模仿开始。 先从模仿。因为中国画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式，就是临摹。 就是临摹。 像我们那个当年也临摹了很多那个 名画 传统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名画，但这是我们的必修之课，都得临摹。所以张大千他要想把画画好，首先他要从临摹入手。所以说我觉得他临摹的非常好，然后他就是那个完全是传神了，传神，甚至于因为张大千这人非常有才气，他临摹石涛之后呢，甚至比石涛画的还要好，所以说就骗过了很多人。 这个事儿让我特别想妄自揣度一下哈，这让我想起来就是看过很多的电视节目，你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歌唱类的节目哈，评委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唱的再好， 你也不能成为第二个谁谁谁，你要成为你自己，是吧？但是我其实我就想到，你看，尤其是这个，我就小时候，比如说描红啊、描绿啊，是吧？书法、啊、绘画呀、啊，都讲究第一步。你得临摹是吧？ 嗯，你要临摹。 哎，你得学得像了，然后你可能再悟出一个自己的这个风格境界。那是那是肯定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是不是？那是接下来的境界了哈。那我就我就特别想知道一下，你看这个张大千先生他有这个本事，对吧？他可以临摹的这个特别特别的相像啊，甚至就是以假乱真。那么他自己的风格，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他好像也 其实张大千啊，他不是满足于他自己临摹的像，仿真就行了。因为张大千他是有远大志向的，他是觉得他这个他要创造他的那个一个独特的画派 啊。 我觉得张大千他从他学的继承了传统之后哈，他只有就是学把传统东西学到手以后， 学到手， 他才可能发扬光大啊。然后他后来创造了一个泼墨。泼彩，这是他的创造 啊、 哦 哦， 因为他是那个晚年，晚年就是画了很多泼彩、其实就是山水画。山水画他是这个他那个很多的传统工艺啊，都是从宋元山水上来的。可是就是宋元山水画呢，它远山啊，它就是比较就是画的小一点儿，但是呢，它又没有那么虚幻的感觉。 哦、 这个张大千呢？就把因为咱们就是你到黄山呢、啊、到别处那个岷山大川，它有一种云雾，一种很虚幻的感觉。 哎哦、 他把泼彩，他而且他把那个石青石绿这些颜料啊，运用上去了。因为以前传统的那个山水画确实是基本上是墨的，它没有颜色。没有颜色的话，他有张大千又去过很多到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也吸收了东西啊、他就把一些石青石绿颜色，因为你们山都是青山绿水嘛，不可能都是那个白的、没颜色哈，他就把那个墨啊这些给那个石青石绿掺到一起泼在上面，泼在宣纸上，让它自然晕开的远山的话，就感觉啊就是一种好像慢慢就越来越远那种山， 层峦叠嶂， 层峦叠嶂那种感觉就出来了。但是它前面的山石呢，确实画的得是那个结构非常严谨，一块块石头很硬朗的感觉，就是说它就有虚有实，有松有紧，这样的话你就更增加了一种艺术魅力。我觉得张大千呢，他那个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泼彩，又是中国画、中国山水画，他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这就形成 他自己的 独有的画派， 对 对，独树一帜哈。 对，这是一个贡献。 我觉得刚才罗老师的介绍真的是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哈。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天资不一样，对吧？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但是有两点让我特别受感触，就是不管我们学习什么哈，首先第一点，不要怕去模仿啊。很多的这个艺术啊，这个包括一些尤其是你像书画这个方面哈，都是从这个模仿开始的。你写的像，画的像，这真是一个大本事了，是吧？像到那种程度，可能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模仿其实它是一个打基础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再有就是说能够领悟到一种境界，可能这种风格逐渐的去形成哈、 对对， 还有您刚才 自然形成 啊，还有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就是专注啊。 对， 这个里边还有个小故事是吧？ 对， 您跟我们讲 这个是那个就是张大千的女婿肖老师他给我讲的，挺有意思的。 这是独家 这是 独家 披露 啊。 好，我们听一听啊。 他是这样，就是张大千呢，他画画的时候呢，他不受任何干扰，你的外面吵吵嚷嚷他都听不见。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他的家人啊就闹矛盾，就吵架嘛，吵架吵得特别厉害就是两个人跑到他的面前，他正在那画画呢，正在那画画，然后就是我们这事儿啊，就说去找张大千评理。找张大千评理了之后，张大千就说：“行，你说吧。”他好像在听，他又在画，他又不太头。 一边画一边听，一边画， 对对对， 没停。 然后那个那俩人吵完了之后就说：“哎，你说说我们俩究竟谁对谁错呀？你给我们评评啊。”他抬起头来一问，他说：“你们说什么？我一句没听见。 ” 哎呦，后来那俩人说：“感情我们这白说了，你没听见呢。”我觉得张大千啊，他就是 就是这个作画非常专注，这个非常重要。他就很投入啊。就是我记得当年我的老师给我说了一句话，给我说了一个词儿啊，我影响我一生。他说千想才能妙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画画的话，你得去千想。就是假如说你画一只鸟，你就想到它那个鸟一回头那种感觉。你画一匹奔马，好像你自己在一匹马在飞奔。你画一个儿童，好像是你自己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其实就跟演员一样的进入角色。 那这么说，我用今天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儿，代入感。 对， 有点这意思。 画画他就入镜。他就进去了，你外面是什么那个干扰他都听不进去， 这个家人 他才能画得好。 这家人也是哈，这个也不拿张大千当画家哈，人家在那儿作画呢，挺贵的。你说你们这是吵什么架呀？ 对， 很有意思啊。好，这样哈，我觉得我们边聊着呀，还是先把这个我们互动问题的答案公布啊。这问题确实很有难度，咱们朋友， 我发现咱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很可爱啊。什么样的回答都有，笑死我了。这个其中。有一个回答，我问他，我说这个金碧山水的金到底是什么做出来的？有一个说是张大千自己用的颜料，还有的说是泥金 啊， 泥是那个泥塑的泥，泥金啊， 就是五花八门，而且非常的笃定，而且我觉得真是高手出民间。看来大家就是对这方面有了解的，还是大有人在哈。 而且有位听众还问啊，说这个叫什么叫刘德。 刘德清闲文语生。 这位听众说张大千的这个展览要花门票吗？不用花，是免费的，是吧郭老师？ 不用花门票 啊，免费来看啊。对。 好，那究竟答案是什么？我们也有一段小小的音频啊，这个也是罗老师给我们介绍的， 对 吧？ 我们现场啊。 啊，来，我们来听 一下。 来。 青绿山水有一种就是青绿山水啊，跟我们是金。它就是金碧山水，前几年啊好像都失传了，好像不画了， 因为它这个需要金子，它是金的吧，金子， 它这个我估计是真金， 真金， 对， 所以 现在都不用了，现在好像都是用那种丙烯勾出来的那种金，它保存时间不长。 答案已经公布了啊！来，再强调一遍，罗老师再跟我们说说。 对 他那个张大千啊，他当年他是用了金粉，金粉调的胶在上面画， 对， 因为张大千 子， 对，真金。张大千呢，他是比较家庭比较富裕，所以说他有钱，他这个敦煌这个壁画啊，他这个颜料就花了差不多和现在差不多5000多美金的那个， 哇， 对， 真下血本哈， 是， 尤其在那个年代哈， 而且那种石青石绿的那个颜料也很贵，不光是那个金贵，的颜料也很贵， 那也就是说现在就不是说非得用这个金是吧？就这个这个丙烯， 现在就 是 丙烯颜料是80年代以后才有的， 哦， 它是一种化学颜料，有一种丙烯金或丙烯银，现在很多画家用这种画的话也能出来效果，但是它保存时间肯定没有真金那么长， 肯定不如 对。 是的，那个时候是没有底细的， 那时候想用也没有， 对，他就用金粉调胶。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元代之后的这个著名画家哈，叫诗书画印四绝哈。那其实这一次展出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有张大千的这个印哈。郭老师介绍一下， 赶紧简单说两句， 说两句来。 是，我们这一部分呢，展出了一些张大千的朋友给他刻的印章。张大千实际上自己也可以刻印。我们这有一方千秋万岁，虽然没有边框的，但是一般研究者都认为他是张大千本人自己做到自己刻的。给张大千刻印呢，有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叫方介堪，一个叫陈巨来。这两个人呢，都是以刻汉印，就是汉代图章风格的印为主，同时呢也兼刻这个圆珠纹印。就是这个他张大千用印的特点呢，就是选择比较规整的，他自己钟情的这种风格。我们知道齐白石先生也刻印， 对， 但是齐白石给张大千刻过的所有印，张大千几乎没有用过， 哦， 就是他与他画面不太符合的这个这样 的东西，多么痛的领悟， 不是水平的高低，是风格的不同， 没错。 而且从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张大千先生选择印的材料也是最好的，然后呢，他方介堪有一次就是他一个画展。方介堪就给他刻了60方印，一次就用完，以后再也不用了。也可以起到防伪的作用， 很有个性啊。好吧，那今天我们确实时间有限啊，感谢两位，感谢卓老师，感谢卢老师啊。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聊啊，关于张大千的故事。好了，那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赵亮啊，接下来一丹继续陪伴大家。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杨斌，杨总，杨总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全聚德集团业务项目部总监杨斌。 今天杨总带来的是全聚德旗下仿膳品牌仿膳监制的，出自咱们的满汉全席 头道大菜一品官宴， 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只有仿膳能出，因为这个非遗就只在仿膳。 是的， 一品官宴即实验，我炖好了的满汉全席给大家送到家里。问一下，您是按照这个满汉全席的一品官宴古法炖的？ 目前全中国就只有这一家能够照着满汉全席给您炖出来的 一品官宴， 而且我们全是用照着一品官宴满汉全席当中的古法的工艺以及整个的配方给您精心细炖而成。也就是说，我们将一品官宴从仿膳饭庄当中可以搬到您家的餐桌上。 那我要问问您，这一碗现在咱们装的瓶的，您这一瓶当中是多少克，什么含量？ 我这一瓶是75克，98%的燕窝含量。 75克，98%的含量，相当于，因为它只有配方冰糖和水，冰糖会融在里边，这已经是非常稠的那种状态。 是的， 炖好了的，相当于两大盏燕窝在里边， 没错， 对吧？ 是的。 但是您要市场您去买一盏燕窝，最起码最便宜的58块钱一克， 是 吧？您可以自己算，所以这一瓶的成本在你们那儿要卖大几百。 是， 但是今天在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999的定价，拿到一个大实惠， 这也就只有在北广购物您才能享受到这样具备推广作用的大实惠。 999，在你们那儿可以买多少？ 一瓶半， 没错。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拿3瓶。 直接5折， 因为仿膳大家熟，全聚德大家熟，对不对？ 没错， 都是咱们的老字号。 是 在我们这里给大家做成可以直接送到家的满汉全席，是作为一次宣传和推广。 是的， 所以我们大家拿一个实惠，可以拿到3大瓶，价格是统一管理，非常严的。 没错， 可是在今天我们再有额外的惊喜，岁末年初再送大家一大瓶75克的， 又相当于送了2个燕盏。 是，这可就是4大瓶，还是999。而杨斌杨总今天还要有一个惊喜。 没错，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再给大家送上一瓶，代表是全聚德集团的心意，跟大家贺岁。所以今天不只是4大瓶，在直播的时候如果您的有幸想到是足足5大瓶， 而且是给大家礼盒成装，非常精美，上面 还 有礼袋礼提。 没错， 所以这个9995大瓶在市场上拿，您可能真的可能要花大几千了。 是的， 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可以999拿走，打个电话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这是北广购物给大家的承诺。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回来再说，真的特别值。而且在新春之际哈，走亲访友，你提一提仿膳的燕窝去，你提一提仿膳监制、仿膳出品的前燕堂，这前仿膳自己的这个牌子嘛，专门做燕窝的牌子。而且呢，您再给大家带来的是满汉全席一品官宴的品质，了不得呀！ 是，您去想想，在这个新春的时候，您如果说家里有亲朋好友，或者说您有感恩的贵人，您需要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您去拜访。撇掉以前的所有的瓜子仁啊这些东西，今年咱们换一换，过年咱就给人家也给点好的，自己吃也吃点好的。你想，仿膳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您送的这个东西又是燕鲍吃身为的燕窝，而且用特别漂亮的礼盒去盛装，甭管是您身边的恩人贵人还是您的亲朋好友，我觉得拿着都没问题。 是的，75克一瓶瓶装，您可以跟人讲这是按照仿膳的一品官宴满汉全席的菜给大家做好了的，然后呢，而且98%的浓度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添加。开瓶之后您就慢慢吃，非常好。5大瓶给大家，9995大瓶，您需要打一个电话就行了，给您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15-5151，400-015-5151。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